唉，每个月都要找啲乜费物费，做生意又冇本钱，都唔知点算。有冇人可以帮到我啊？ 诶，第一信用财务可以帮到你、啊，无论私人贷款、中小企贷款、股票同埋物业按揭，一律不设贷款额上限。竭诚为你解决服务需要，快打 27108918， 放债人牌照号码32120008。 www.hkreport.com 星期三晚今朝有酒，有 Gary、 满足梁台长同埋我 Kelvin 同大家以酒会友，唔使讲咁多啦，饮啦。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蒸牛肉好食，因为红色。 好，星期六晚北上频道，咁咧就今晚咧就喺又喺呢个咧大裁员嘅背景之下， 算系多事之秋。 TVB 又炒二百人啊！系啊，咁啊，系咯，啱啱我哋而家录紧音嘅时候，啱啱收到，咁TVB 其实应该炒人嘅， 应该 嘅，就是特别系创作部啲啊，因为咧，其实最近睇到个节目咧，我净系睇过嗰个告白嗰个 jingle 啊，唔知有冇人大家睇过，就系嗰个咩古巨基嗰、那个有一个咧同啲小 学小儿科嗰、那个，有。 其实又系即系之前又唔记得讲啊，跟住而家啱醒起咪讲下，即系嗰个节目咧又系离晒谱啊，即系如果要睇个节目咧系可以唔使睇无线噶。咁呢你就可以睇呢、這個廣東台呢、好似係每晚，我唔知係咪每晚啊，就應該係大約七點鐘都會有一播，咁有一個節目叫五年級察班生嘅。咁、你睇下嗰個節目呢就知道呢，除咗古巨基個人係唔同之外呢，所有背景啦、遊戲嘅方式啦、所有現場所有嘅嘢呢幾乎係一樣嘅。 A4 嚟嘅 啫。A4 但係個 A4 係香港抄大陸喎，咁所以其實即係唔好話成日話大陸啲嘢唔得囉，即係而家我哋香港嗰啲都系咁样啦，即系而家调翻转。 以前香港就唔系抄大陆嘅，以前香港就抄日本啊、台湾啊， 系咯。而家懒惰就抄大陆，即系唔系第一次噶啦。其实以之前咧，咪有一个又系叫，有一个咧，咪成日搵啲明星咧，因为我好少睇电视，睇香港电视，即系咪有个咪成日搵啲明星跳舞嘅，跳社交舞嗰啲咧， 决定 舞动全城啊，我唔知啊。 咁 嗰个其实咧，其实如果我冇记错，最初玩嘅时候咧，又系呢个。 星光台、啊、 上海嘅，上海玩先嘅，吓、啊，应该系东方卫视玩先嘅，吓、啊，咁所以 系一样咁上下嘅， 唔系一样咁上下，几乎系一 模一样， 只系啲人唔同。其实喺嗰个玩嗰个舞动全城嗰个咧，嗰啲嗰度好多咪香港啲明星同埋湖南同埋呢个湖南卫视噶嘛。其实嗰度嗰啲人基本上咧系全部都差不多玩过晒上海嗰、那个、 哦 okay, 上海嗰个都系搵香港明星去跳嘅。咁所以其实都唔系第一剂。 我想问嗰三个评判系咪都系？都是同一個， 不是，他用國內評判的，其實根本就很悲哀的，譬如你講緊那些什麼舞動全城那些呢，其實那個模式就是抄美國那些什麼、American Idol 那些的嘛，咁、即係呢就大陸抄美國，跟然之後香港抄大陸，咁係啦，咁即係香港所以係應該炒人嘅，好係好支持無線，今次不係盡量係炒啲創作部嗰啲咯， 係 啦，因為都冇乜創意。好啦，咁今日翻嚟我哋講翻我哋個節目啦，第一節就講咩？咁有好多人會即係 expect 我哋梗係講黃光裕啊，咁但係我後屘即係晏晝諗下咧，我就發覺咧，喂，黃光裕其實真係。應該擺喺阿台長個神秘之夜嗰個節目講嘅，因為黃光裕神秘失蹤到依家都唔知咩事，係咪先？咁我哋真係冇得講嘅，因為已經成個禮拜啦，四五日係啦，個禮拜啦。咁但係而家佢究竟身在何方啊？即係係咩事拉啦？冇人知道喎。 啊、但係即係講一講黃光裕啦，咁啊國美電器其實之前charge 過佢一次㗎啦，內地嘅司法部門，咁、但係就唔成功。 13億㗎嘛嗰次好似係 唔成功。咁 跟住咁今次 charge 之後啦，咁問題係即係當然話即係拘捕咗啦，但又唔知去邊㗎。 係囉。 即係完全係好奇怪。 同埋我覺得係咪個 timing 會有啲問題囉，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即係佢話曬國美係全國最大嘅家電嘅零售連鎖店啦，咁同埋就係黃光裕又係即係曾經唔係曾經而家好似都仲係大陸首富啦， 首富 幾鑊㗎啦，其實幾次都當選，幾年都當選首富啦，咁你喺而家即係話要大力推動內銷嘅情形之下，你搞啲咁嘅嘢呢，係咪即係有人同阿爺過唔去呢？即係我覺得即係冇理由而家搞啲咁嘅嘢㗎嘛。 反而我調轉頭咁諗喎，係會唔會係即係阿爺都差唔多要搵另外一間嘢去代替嘅時候，冇乜所謂就清一清啲人呢，即係執返盤嘢。 咁但係你搞到呢、這個即係搞到國美其實就幾麻煩。 因為其實近排除咗即係國美之外啦，有另外一單人馬鋼個副主席都俾人掠咗返去。 嗯。 即係其實兩間一間叫可唔可以叫民企啊，即係 我梗係民企啦。 國美就民企啦。 國美係民企啦。 馬鋼就基本上。 馬鋼係咪 半啦、 啊、 一半啦、啊、我只係講一半啦、 啊。馬鋼又係啦係啦。其實實際一定係一樣嘢。係 啦。 馬鋼就一定應該。 係啦。咁即係兩間都突然之間喺啲咁動盪嘅時勢之下喐一喐呢，咁其實都令到都有啲詫異。 咪呢排都好奇怪，就係其實除咗你講馬鋼呢，就仲有一個呢，就比佢兩個就比較弱啲，嗰、那個呢就係、是、有個女人叫謝冰，咁但係謝冰其實喺四川呢就好出名嘅，佢、差唔多係即係啲模範人物嚟嘅，咁譬如話包括佢係即係呢個奧運火炬手啦，佢係其中一個啦，係啊，咁呢就嗰個又拉咗啦，咁嗰個就係人大㗎，咁佢其實佢喺四川就好犀利，咁而家佢就牽涉呢，就係佢嗰單呢就冇咁神秘之嘢啦，佢呢就而家就公佈出嚟，就牽涉一單呢，就係佢呢就喺四川開超級市場嘅，嗰間叫漢堂，咁漢堂超市其實都好出名， 好出名啦，好出名。 好在喺四川差唔多，即係佢玩曬。咁但係就因為呢近幾年咧，佢即係個個其實嗰個無好多民企嘅即係嗰啲創始人咧，都係嗰條路都係差唔多啦，就係、是。即係佢本身起家係超市，同埋就做一啲副食品代理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咁開始有朝發一達，有個抽錢啦。咁就走去玩啊，投資啊。跟住呢就佢呢就喺四川呢就係玩地產啊咁樣。咁佢呢就開發啲鐵山嘅。跟住之後又整嗰啲咩旅遊度假村啊乜乜。咁呢幾年其實呢就即係尤其是啱啱又係金融海嘯啦，我諗都係同爆煲有啲關係，就係、是、跟住呢就佢原來呢就長期呢就同喺四川呢就佢呢就好似發債咁啊，咁呢就好多四川嗰啲人借錢俾佢，咁咪高息㗎、即係好似聽講話呢，你借10,000俾佢呢，每個月有500蚊息㗎，咁、都幾犀利，咁好多人就借咗錢俾佢，咁就夾埋成2億以上啦，係啊，咁跟住而家呢就炒啦，因為佢俾人拉咗啦，咁而家呢就即係四川市政府就呼籲啲借個錢俾佢嗰啲人呢就登記囉，即係好似雷曼債券 我諗起一樣嘢， 中國式雷曼債券 我可以發債喎，係喎，冇可以發債， 佢呢個架構冇雷曼咁複雜添，一夜過直接就 冇 到啲人喎， 佢個成個即係而家睇新聞就講佢就幾過癮㗎，即係佢每一次佢就成上面即係個管理層嗰啲人好多係其實有好多民企都係咁，唔係借佢一個、就係管理層就好多又係嗰啲老公啊親戚，即係嗰啲皇親國戚，咁然之後搞呢啲發債呢就成日都即係要搵借兵出嚟㗎，咁佢哋下面嗰啲人 sell 啲人去借錢呢，通常都係你使乜幾我走啫，我老細係借兵，咁借兵係人大，咁你唔信啊，唔信就我就咁呢，如果有啲即係譬如有啲大客仔借得好多啲，咁借兵就要有時候要走出嚟攞路面啊，大家食餐飯啊， 聚一聚啊， 係啦，有個麥頭俾你見咁跟住然之後就又借多啲咁樣嗰啲咁樣啦。咁所以呢就呢、這個係啦，即係最近就拉咗好多呢啲咁嘅人。 其實仲有一單呢，我諗大家就即係唔係拉啦，只不過係 比較神秘嘅係即係中信泰富嗰單嘢啦。 嗯， 其實出事到 但冇拉到啊， 冇拉到，唔係應該咁講，係絕對冇拉到嘅，因為仲未公布啦。 可能打騰啫， 兩三個禮拜唔見阿榮山喎、啊，一路都唔見阿榮山。 但係冇消息公布嘅， 冇消息 好啦， 冇公布過，但亦都冇露面。 係啊，即係咁係啊，因為譬如黃光裕嗰單其實又好撲朔迷離啦。即係講翻黃光裕就係、是，即係佢其實就係應該十日八日前到啦。其實係網上即係流傳啦，同埋就好多人收到短信，即係話黃光裕俾人拉咗咁樣。咁然之後其實國美係多次否認嘅，咁然之後後屘就否認到冇得否認， 直至到係上個禮拜日嘅時候，咁啊公布咗出到嚟就冇得否認了。 唔係，但係我即係幾，我覺得即係比較奇怪嘅就係、是，其實而家喺國內都係就係啲人係等緊，即係嗰個 official 官方嘅消息出嚟，究竟係咪真係拉佢呢？因為協助調查呢，佢喺邊度呢？佢啲佢老婆有冇走到佬呢？佢有冇曾經返咗屋企呢？即係好多呢啲問題呢，係 即係睇返路線究竟點行先。 係啦係啦，咁同埋就係、是、即係同埋好多人都係等緊，就係話究竟係佢係牽涉咩事？因為而家又話佢操控佢細佬嗰隻，即係喺內地上市一隻唔知咩 ST 乜鬼嗰隻股票㗎嘛。咁、即係好多謠傳啦，同埋又係咪好似阿的講就係咪同之前13億嗰單又有關呢？咁、所有嘢都係即係總之係神秘之嘢嚟嘅，所以啲我哋冇得講嘅呢單嘢嚇。咁就所以就等啦，等睇下佢係點啦。 係啦。 咁同埋其實黃光裕即係可以講下，即係好多譬如香港人就未必即係知道，即係可能只係聽過佢名啦。咁其實黃光裕就其實係幾神童嘅。咁佢本身係汕頭仔啦，咁就 草根出身㗎嘛， 草根。咁同埋咧就即係16歲就出嚟行㗎啦。 係啊。 咁咧就即係譬如話你喺國美，如果其實以前喺國美曾經做過嘢。嗰啲人咧，同佢接觸過咧，就即係都對佢 comment 就係咧，佢就好多人都話就係佢就好黑社會教父嗰只嘅，即係咧成個國美咧就好黑社會文化嘅嚇，咁、咧就即係譬如話啲人同佢開會啊傾嘢咧，基本上就黃光裕話曬事，咁同埋其實近幾年咧，即係國美就當然係即係。經過即係佢16歲出嚟開國美啦，16、17歲，所以係神童嚟嘅。咁然後跟住就即係十零年，咁其實就譬如話好多經典之作啦，即係譬如懟冧蘇寧啊嗰啲咁樣啦，即係佢曾幾何時早幾年其實同蘇寧啲嗰啲，即係喺成個國內咧，其實嗰個競爭都好大。咁但係佢係比較咧，就即係佢就冇話好似其他有啲首富咁樣咧，即係有啲有錢佬咧，就係有好重好濃厚嘅即係譬如話邊幫邊派啊嗰啲，佢就唔係咁 政治背景係比較少啦。 係啦，因為佢始終都係由南邊呢邊咁樣一路殺上去，譬如近幾年其實佢就好少鬥國美啲嘢嘅。咁佢就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個多少一定應該又係同個金融海嘯有關，就係因為佢近幾年即係又係。典型民企嗰啲老闆行嗰條路，佢又係走咗去，即係有幾個籌錢又走咗去搞地產啦，即係喺北京，其實佢有幾個咩國美唔知咩第一城啊乜鬼嗰啲咁樣，即係佢又起好多樓啊，咁即係好多人，即係大家都知道就係最近其實就係北京同上海嘅樓市跌得好犀利啦，咁呢啲唔知會唔會係同佢被拉有啲關係，即係可能係即係我其實我覺得多多少少係同錢銀會係。有关 佢就即系始终都系啦，到依刻就仲未有公布啦。但系事实上嘅系，你其实反映翻今次，如果你国美即系真系嗱，即系苏花如果公布咗出到嚟，令到国美有咩三长两短嘅时候嘅话咧，都对个内需市场绝对有个好大影响咯。因为原因系唔系因为人民嘅消费方面，而系有冇一啲所谓民企夠膽出嚟再做咧？依家绝对 系 个问题。 唔系，同埋呢个就真系好睇究竟国美嗰、那个嗰、那个结构上系咪真系已经去到一个好成熟嘅一间好成熟稳重嘅一间公司啦？即系譬如话即到今时今日，喂，佢有香港上市，咁佢即系又已经 run 咗咁多年，咁就算系个大老板有啲乜嘢事，咁系咪真系会影响到间公司？咁呢个就真系好睇跟住发展个情况。因为如果系受影响到咧，其实就几大镬嘅。 系啊， 因为国美嘅分店其实全国真系多得好紧要。咁就听讲话，即系员工都成30万嘅。 即係有啲類似好似美國啲通用啊，係啦，街市嗱嗰啲咁樣啊，咁所以咧係幾大鑊㗎，因為都有成30萬人。即係打佢工㗎，咁就呢單嘢睇啦，即係睇下嚟緊 佢點啦， 呢下一個禮拜會有啲係囉，有啲咩會公布啦，係啊， 咁啊，但係即係啱過咗禮拜啦，咁啊即係有40000億開始，突然之間咁啊，更加令人震驚嘅無端端嘅減息，咁啊減到咁大。 哇！呢個減息真係好犀利喎， 好犀利， 好犀利喎！即係呢個減息係即係以前嘅幾倍嘅喎。 你 一減減一厘， 佢 係 0.27㗎嘛，咁咪 0.08啦， 1.08， 係啊，1.08啦，好犀利！即係你以前係0.29咁樣減嘅啫嘛， 係啊， 都 係 係 咯， 係啊，咁所以即係睇到阿爺其實真係開始好重手啦， 但係。另一面去睇，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點解咁重手呢，即係係咪代表真係係好唔掂呢，亦都係個問題。 唔係，我嘅睇法係嗱，唔係掂唔掂呢，我就即係唔敢講住啦，但係即係我同阿爺嘅睇法都係差唔多囉，即係如果你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係要要 boost 中國個內需呢，我喺呢度都講過就係話嗰個地產係真係好緊要囉，即係你話淨係搞好那個基本有啲即係消費品嘅市場啊之如此類，你都唔夠即係搞好嗰個地產咁緊要。咁地產即係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因為正正係呢個原因，所以今次嗰個減息係咁重手囉。係啊，即係你而家如果你係供緊樓嗰啲，真係一個月供少幾百蚊人民幣。 唔係，佢今次絕對係即係對個地產市場放鬆咗少少，因為其實去到危殆嘅地步啦，原因係即係都聽過係例如萬科咁計啦，萬科已經係不斷咁減價啦，即係其實已經去到賤賣，原因係因為維持返佢個現金流嘅關 係。係啊，因為而家其實個係幾嚴峻㗎，即係喺而家呢個時候就我所知就北京同上海啲樓啦，即係好多新樓盤啦，直插就即係我諗都有50-60%㗎，唔係講笑。咁同埋已經開始出現有負資產啦。咁同埋就係話好多其實各地呀，唔好只係講嗰三大城市，即係仲同埋再嗰三大城市之外仲其他嘅杭州呀乜乜嗰啲呢，所有嘅樓地就係房地產呢全部都叫緊車呀。咁然之後每一個市每一個省其實自己各自即係都除咗中央銀行減息之外，其實仲有就係即係各地都有陸陸續續有啲新嘅即係 咩叫緊車呢， 冇人買樓囉。 OK。 係啊， 即係呢個會叫佢哋就會叫車。 我唔係我叫啫，叫車叫白車嘛， 我叫白車 ,ok, 嘩你真係 考起頭啊真 係。咁即係同埋各地有自己嘅政策啦，即係有呢個即係 boost 個樓市嘅政策啦，各地都有，譬如話我哋之前所講嘅就係譬如如果你外地人去杭州買樓啦，就可能俾埋戶籍你啦，咁同埋就即係減好多税啦之如此類。咁但係其實每個地方而即係個睇法都係差唔多，就係話冇人去係好樂觀喺而家係去睇好個樓市嘅。即係譬如話而家其實就算係即係講緊大陸嘅老百姓呢，其實大家都係嗰個都係採取一個好審慎嘅態度。 因為佢都望係跟住都係跌㗎嘛。 第一就係、是、第一就係話大家都喺度望緊，就係話喂你今日有啲新措施，難到下禮拜又有啲 措施。等 就喺度等啦，大家都係喺度等呢樣嘢。同埋就係話而家都係嗰樣嘢，就係話買得起樓嘅人呢，即係嗰個都好，可能有好大部分人係俾個股票股市嗰度 綁 死囉，嗰個就係一個明顯都係解唔開嘅一個結囉。咁所以就你就見到阿爺又減息啦，咁同埋就係即係40000億嗰個呢，就其實呢個禮拜又好過癮啦，就係、是、你發覺如果你成個中國其實包埋香港啊，就香港都係啦，即係就係各地嘅政府呢就都即係將所有乜嘢噏得出嘅嘢呢，就全部 有嘢搞就一定搞佢啦， 抌曬出嚟啦， 又搞橋又搞咩又搞 修橋補路，全部出招曬嚟。咁呢就40000億呢無啦啦而家變呢一定過100000億，即係話你聽就 打咗落白水度發 係啦。咁其實呢個真係幾驚，同埋就係話其實我正如我哋之前所講啦，我都話最開心一定就係即係大陸嘅官員啦，因為有一個咁即係我諗即係呢個就真係百年一遇，就係、是、喂真係未即係從來沒有一個咁嘅機會俾佢咁樣使錢㗎嘛。 政府放倉㗎嘛。 唔係因為你好簡單㗎，譬如 譬如以上海嗱，而家譬如话呢个礼拜嗱噏得嘅就广东省噏过30,000亿。 嗯嗯， 即是话嚟緊淨係一个广东省已经30,000亿㗎。咁、嗯、你阿爺话40,000亿广东省已经占咗你话几多成㗎。係呀，占咗大橛。跟住然之后上海嗰啲啊，上海啊，吉林啊，海南啊，安徽嗰啲、嗯、所有各地各省其实揦埋都4,000-5,000亿。咁、嗯、然之后有啲譬如重庆嗰啲又系10,000多亿。咁、嗯、所以真係好夸张。咁同埋就系话即系你话譬如头先讲就点解话嗰啲官好开心呢，譬如话你举攞上海嚟举例啦、啊、就係、是、譬如话以前其实有好多项目呢，即係譬如话特别喺呢几年啦，因为老江下台、 嗯、 跟住然之后即係胡锦涛上台呢，你知样样都受制肘咁、啊、上海。譬如话呢即係譬如我所知嘅，譬如话以前讲嗰啲好天花龙凤嗰啲啦， 嗯 呢、這个系由又起条磁浮铁路，就由上海起到去北京啊嗰啲，咁、后屘即系阿老胡一上台就你都黐紧线啊，即系嗱你知唔知要抌几多钱啊？咁咁后屘 都害死人 系啦，咁后屘上海系缩啦，即系就话嗱唔系算啦，唔起去北京啦、啊，我哋就整即系可能就整条磁浮就去呢、這个杭州或者苏州，咁而家其实都 ban 埋噶，咁、 嗯、 即系早几年都 ban 埋啊，咁然之后后屘就话不如净系起条铁路啦，咁就去上海，嗯、即系由浦东边去啊，之如此类啦。咁其实好多，譬如话仲有就系、是、啊迪士尼乐园啦，呢、嗯、啲又系即系 吹好耐啦， 吹好耐啦。咁而家即系睇拍都好大机会上马啦、啊。我觉得真系噶，因为姣婆遇着脂粉客、 啊， 你而家又需要基建，咁而家美国佬嗰边又需要生意，咁系咪先？大家一拍即合，系咪先？咁所以咧，即系而同埋即系。就而家真係大好良機囉，即係你抌乜嘢上去阿爺嗰度，全部都差唔多接近批咁滯㗎嘛。咁、所以即係一个非常之开心嘅一个情况囉。咁、啊、就广东省又係啦，即係 广东省绝对啦。 係啦。咁但係就係有个问题，就係、是、即係我见到就係话其实大家呢、這个其实有少少好似即係当年大跃进嗰啲咁样，即 係。係呀 係呀。係啦，大炼钢嗰个情况啊， 即系一有就一窝蜂去做啦。系 同埋嗱，你记得咧，即系上个礼拜出嗰个咩40,000亿嘅时候咧、嗯，其实系有10项措施噶嘛。 系啊， 咁其实有多系所谓叫做阿爷就话，即系我哋希望即系趁呢个时机，就即系做多啲民生工程，譬如话起多啲廉价房啊，嗯、或者仲有即系譬如起学校啊，发展下大西北啊，整下啲搞下啲教育啊。但系发觉而家咧。各地各省话抌呢啲咁嘅天文数字嘅， 都唔系搞呢啲嘢，你 都唔系搞呢嘢嘅。大部分最多搞嘅系咩咧？搞铁路、 地铁，仲要 地铁、铁路，同埋即系内，同埋咧市内嘅铁路啦， 市内铁路， 同埋一啲咧跨市啊、跨省嘅一啲， 即系广州 大型嘅铁路。 番禺嚟香港条铁路话要加快啦， 系咯，咁啊，仲有香港又话整呢个海珠大桥啦。总之而家就 即系呢啲全部边系西北嘅嘢啫。 系啦，咁所以咧，你发觉如果真系搞得成嘅话咧，过几年咧。咁呢個大陸嘅交通就非常之完善啦 絕對係嘅，咁同埋你搞鐵路，即係除咗你喺地上行嗰啲之外，你地鐵呢對於即係一個 anyway 城又好啊嗰個地方，你方便咗好多嘅，即係完全係促進咗人流嗰、那個嗰、那個快嗰、那個節奏喺度嘅， 但係就會唔，但係你怕唔怕係會幾唔巴能所， 係唔 即係有啲嘢就冇人搞嘅，即係譬如啊，幫啲基層嘅嘢啊，咁嗰啲譬如起廉價房嗰啲咪冇乜著數， 最怕佢，最怕佢譬如地鐵嗰啲要起到過剩咧，有啲地方根本上可能即係人口好稀疏嘅。因为冇人答嘅，跟住你知道大陆啲嘢，佢冇人答，佢管理会系出现啲咩情况？ 系、 哦、但系但系你以依刻咧，佢未必噶啦，佢会一路散开去啦。问题就系、是，即系正如杰斯所讲嘅，系你最 basic 嘅嘢喺学校嗰样嘢，问题系。你要起㗎嘛大佬呢啲嘢你唔係叫班靚仔真係全部做晒搭棚起鐵路㗎嘛即係你同土法煉鋼咩分別啫 係有啲係即係有啲大煉鋼嘅 feel 囉咁同埋就係即係係囉咁同埋即係講譬如話你度度都起鐵路咁但係即係呢幾年返大陸大家就要小心啲囉即係佢路陷啊 佢冧㗎嘛 嘩嗰啲真係好恐怖啊喂你聽即係除咗杭州嗰單而家死21人啦咁嗰單而家又即係嗰單就大家有推卸責任啦冇人承認責任嘅而家。咁、就仲即係仲有我見過好多次㗎啦其實有啲唔報出嚟㗎譬如廣州同北京有好多嘅、即係真係會跌死大陸嗰啲路陷呢 即係拆開啲講，就係同香港嗰啲呢係好唔同㗎。係 啊， 佢嗰啲呢，你譬如話你如果早排睇就係杭州嗰啲就係啦，即係佢成個游泳池咁樣㗎嘛，大佬大到。咁其實廣州我真係見過，我試過有一次係我呢頭行開大概十零分鐘，即係行過咗，跟住有一個地某一個地方喺清遠嘅，跟住就陷落去㗎啦。咁呢就十幾米嘅一陷落去。咁我嗰次嗰個窿入係跌死咗一個人㗎都。真係係廣州都成日係咁㗎。因為佢哋即係其實係因為唔去做好多即 係勘探 嘅嘢冇做 啦。呢個 同埋有幾個問題係你香港唔會嘅原因係因為你香港第一層個地底係去水渠嘛。去水之後跟住就係所有嘅你地下嘅電線啊供水喉嗰啲嘢你打咗層喺下面先嘛。你先即係嗰層已經俾你整好鞏固曬你先再掘落去嘛。但我唔肯定嘅係廣州有冇去水渠呢樣嘢第樣嘢。即係你唔會感覺到會有啲咁嘅嘢存在囉。你都因為佢電腦經天線係薄㗎嘛，即係一條天線上喺空㗎嘛，你唔係經地下過㗎嘛。所以你變相佢掘咪下面十幾米掘囉，又磅咁樣諗落去囉。我係正常嗰樣嘢。 其實各個地方起地鐵呢都試過呢啲路陷㗎，即係都係同埋係好嚴重㗎。咁所以即係呢啲又係大家要即係要小心啲咁樣囉。係呀。咁但係即係預計就係嚟緊呢啲時間呢，就即係總之嗰、那個boost 嗰個內需呢樣嘢呢就即係事在必行㗎啦。咁第一節就差唔多喇喎，咁我哋第二節返嚟再繼續。 好。 逢禮拜四晚，何依依、梁錦祥同你一齊家事國事天下事一齊傾。 咁點解唔可以天下事國事家事調翻轉頭啫，台長？ 咁點解唔叫呢個何依梁錦祥頻道咧？ 係咯，點解唔可以叫做台長與依依頻道咧？ 咁無論個名係點樣都好啦，即係總之聽眾如果中意聽嘅時候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下我哋嘅意見啦。 係啊，仲有其實除咗家事國事天下事之外咧，有陣時仲會講睇書，有陣時會講睇戲。 仲有呢個英國文學片。 系啦，扮下都得啩。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嘅话咧，可以一齐收听。 系啦，台长同依依频道星期四晚。 多才谭志强，讲是讲非陶君衡，持平衡是梁锦祥，三个唔同风格嘅人喺埋一齐，会擦出咩火花呢？逢星期二晚十点至十一点半，谭志强频道自有分晓。 我喺屋企上紧网，我喺公司后楼梯，我而家揸紧车。去到边都应该有歌嘅。逢星期四晚十一点半钟同埋星期日嘅九点钟都有林宇阳嘅流行普选。唔得闲即时听，预咗你下载随身听㗎啦。流行普选听咗先算啦。